为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更多。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西游记》。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不是四大名著吗？我们曾经做过四大名著的专题啊，怎么还要做呢？今天我们不是只读《西游记》原著，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一本解读《西游记》的书，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或者说是挑战很多人对于《西游记》理解的一本书，《想不到的西游记》，作者呢是周延弼。我们今天很高兴、很开心，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侃一侃、聊一聊，一起来神游一下。李刚，你好。 你好，主持人啊。 什么叫想不到的西游记啊？就是你看到他这个稿子之后，你觉得有很多万万没想到的地方吗？ 对，是因为就是说正像你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就是大家其实对古典的这个四大古典名著都一般来说都认为比较熟悉了，是吧？ 嗯、对 啊、而且这个就西游记本身而言呢，从古到今研究西游记的这个书也特别多， 很多 啊、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啊、 嗯、 但是这本书呢，也就是说这个作者这个书是这样，它是由二十几篇文章组成的这样的一本书。我最先在这个文史知识这个杂志上看到了他写的一篇，就是写唐僧肉那一篇。 嗯 啊、虽然我以前也看到过挺多就是关于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研究的一些著作哈，但是他这篇文章还是很快就吸引了我啊，因为他这个唐僧肉，他首先就说这个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唐僧肉就是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都这么说的呀。 对，都这么说的。好像都成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基本常识，对吧？ 嗯， 啊、很多这个成语啊，或者是一些故事，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但实际上，他这个我看到 JMB 的这个唐僧肉这篇文章呢，开门见山就是说这说法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 嗯， 实际上这个西游记里边，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谣言。那么就是就是他从这个话题入手，就开始就是说来寻找这个谁制造了这个谣言，谁又传播这个谣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时因为当时正好这个新闻媒体里面也在大力这个展开这个什么造谣传谣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语录，这些活动哈、啊、公示，我觉得 打击造谣传谣的。 对对对，我当时这个看到他这个文章，我觉得结合到现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出书也是就是还是希望解读古典名著的时候，能够从当下人的这个经验和感觉出发啊、 嗯、 这个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是最有趣的。 哎、 啊、 那周老师属于是熟读百数引经据典，他的考据能力非常的强啊。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看，因为就是《文史知识》这个杂志，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怎么说，一个老牌的这种人文杂志。它里边实际上发的文章大部分是那种就是文史学者的文章啊、 嗯 像他这样就是说年轻一点的，而且这个剑走偏锋这样的年轻学者的这个文章是比较少的啊、他就说那个《文史知识》它是相对来说还比较学究的那样的一个杂志啊。 嗯，那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资料来印证他所说到的想不到的西游记啊？ 对，我看他这个，我后来他把稿子全交给我以后，我看他里边就是说引用的文献其实非常多哈。你看就是前半部分可能相对来说他就是说提一些新鲜的想法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后半部分我看就是很多就涉及到这个文献的这个文献和版本的这个梳理啊，教刊什么的，就能充分显示这个作者本人的这种就是我们说文献功力。假如说他里边就提到这个西游记跟 《封神演义》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也是学界经常会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封神演义》抄这个《西游记》，还是《西游记》抄这个《封神演义》？这两派学者打来打去，打了好几百年了，也不知道那个谁最后的说法是准确的。然后此外，像那个里边也引了像什么《七经十三篇》啊，还有什么《野菜谱》啊等等，就这些文献。里边都会和《西游记》的这里边好多段落是有关系的，可见就是说这个作者本人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是旁征博引，因为他本人就是，以这个国学大师钱钟书作为偶像，就觉得这个钱钟书写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中国的、外国的什么资料都能拿来啊，觉得是妙趣横生，所以他也是，想这么读书，而且想这么写书。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啊， 对， 究竟有哪些想不到的《西游记》？其中有一篇一篇的，首先来看看这个唐僧肉吧。 对， 唐僧肉呢，可治长生，难道是一个谣言吗？他的流布揭示了什么呢？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似乎觉得都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了。 对， 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的，千方百计要吃掉唐僧的，是白骨精。 对对对， 是吧？这个他自言自语啊，说。几年家人都讲东土和尚取经之事，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实是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这《西游记》第27回写的是吧？ 对， 这个东西这不相当于印证了他具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吗？ 对，这个就是这个，确实像你说的，这个第一个相信这个唐僧肉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就是白虎岭的这个白骨精哈。但是我们如果读《西游记》的话，当然可能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个电视剧来了解《西游记》的，很少有这个读者通读这个《西游记》原文。那么这作者本人是读得很细的，他就说，在《西游记》的这个文本当中。在五庄观那一回之前，就是没有出现这个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说法，因为在五庄观之前的话，这个唐僧也遇到过几次这个，就是被妖精给捉了啊，就是在这个叫有什么银将军，就是那个一个老虎精啊，还有后来在这个黄风岭上有那个叫黄风怪。啊，这两个妖精都先后就是把这个唐僧捉去了，然后吃是要吃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就吃唐僧的肉就跟什么吃兔子肉或者吃这个鹿肉一样，就是只是那个仅仅是能充饥的肉而已，并没有说这个吃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啊。但是到了五庄观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妖精就是白骨精，然后他就突然蹦出来这样的一种提法，说这个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啊。然后这个周元弼他就根据他的分析，就说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前后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五庄观。那么五庄观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人参果会哈，我们都知道，就是镇元大仙搞了一个人参果会，然后请了几拨人啊，除了这个取经团队的这四个人之外啊，镇元子是主人，然后还有两拨客人，一个是一个福禄寿三星，还有就是观音菩萨，这两拨人。那么很显然就是说，这个唐僧肉可以吃唐僧肉可以长生这样的一个谣言，应该就是这参加人参果会的这波人当中的某一个人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谣言。那我们分析呢，就是这个谣言不大可能是福禄寿三星传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福禄寿三星他们属于在这个西游记的这个系统里面，他们属于玉皇大帝这个叫仙界系统的这个人啊。他们如果造出这个谣言呢，那个让这个妖精把这个唐僧给捉去了，那么就相当于解放了孙悟空。那么孙悟空他这个人是闲不住的一个人，这个在前面都已经发生了那个很多故事了哈。这个孙悟空闲不住的话，他就要到天空里去闹一闹。 对 啊，所以福禄寿三星他们是不会制造这个谣言的啊，因为怕以后这个玉帝追究起来不好办。那么制造这个谣言呢，就极有可能是观音菩萨了。 哎，这怎么说？来说一说观音菩萨为什么会说呢？ 对，初看起来觉得观音也是很无辜的一个人啊，就是不大可能。但是从后面的那个这个小说的展开之后，我们看到还是有一步步有印证的。首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唐僧他们取得真经以后往回走了以后，这个 观音和如来有一个这个像这个工作汇报的一个总结一样哈，对，就是这个观音就跟如来说，哎呀，这掐指一算还少了一难，对吧？ 嗯， 是90难，80难还少了一难。然后从那段谈话中，我们就知道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难哈，或者是劫难，或者是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唐僧被抓这个事儿，实际上是都跟观音菩萨是有关系的。 嗯， 啊。实际上就是说朱元璧就是说他实际上这是如来交给这个观音的一个政治任务， 嗯 啊，因为这个去西天取经绝不是一个很长途的一个旅游这回事儿，你在这个在这个取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发生很多很多这种事儿， 要有磨难才行， 要有磨难，对，要让这个取经团队得到这个磨 练 和锻炼啊， 嗯， 所以就不断的整事儿啊，那么这个观音就是也怎么说就是不断整事儿，要做很多局来设计这个取经团队。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在这个小说里明说，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比较这个照顾这个菩萨的面子哈。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这个磨难是跟观音直接有关系，可以说是他直接布下的这个东西啊， 嗯。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沿途的妖精或者这个妖魔鬼怪能够跳出来这个对唐僧下手呢？那就必须要这个制造一个对这些妖魔来说很有诱惑力的那么一个谣言，那么这个谣言就是吃唐僧肉可以长生。 嗯， 因为在整部《西游记》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长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对不论对仙界来说，还是对这妖魔鬼怪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事儿啊。所以就是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这个东西是对妖魔鬼怪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他要制造这样的一个谣言。可以说这个观音菩萨是对这些妖魔鬼怪的那个心理把握的是非常精确的。 嗯，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来印证，就是在平顶山收服那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一回里边啊，就是在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被收服之后，这个金角大王就说了说这个说实际上是观音去和这个太上老君借了这两个童子到下界来作怪，来难为这个唐僧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实际上但是他没说是直接是观音菩萨，他说是南海的观音南海的菩萨。你想观音住在哪儿？观音的道场实际上就在南海的珞珈山。 嗯， 所以他说南海的菩萨实际上就是指观音菩萨，也就是说这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实际上是这个观音帮他们办这个非法移民，从这个天界弄到地下来整事儿来了啊。那么最后就是而且这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在这个非法移民到这个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听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哎，这个唐僧肉可以这个 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说下来之后就要瞄着唐僧肉，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谣言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也不大可能是太上老君告诉他们的，因为太上老君他也是这个玉帝这个仙界系统的，他们也不大愿意看到唐僧被捉这个事儿。 对， 那么你想这个东西会从哪儿来呢？所以我觉得是跟这个观音菩萨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所以很多这个证据链呢就会指向这个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了，这也没办法了。 是因为书中也说到说要吃唐僧肉求长生引起的一共有21难，就这个9981难当中啊，有21难占到了25%强。 对 对, 对， 是吧？ 是， 就说这一谣言是观音菩萨为完成那项艰巨政治任务推出的一个举措啊，当然这细说了哈。 是是是，嗯。 而且呢，由他在81难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其效果非常好。 对， 而且他从中获利啊，说公私两不误啊。比方说收这个红孩儿，后来做了他的这个善财童子，还有通天河里的灵感大王，是吧？后来也被他收做了宠物，是吧？ 对，这个本来就是观音菩萨的这个金鱼池里养的一个宠物啊，又借这个机会收回去了。 是，而这些一心想要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轻信， 对， 就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你刚才提到红孩儿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啊，好像都是未成年人，啊吧，心智发育不太完全。 对，还有的是动物哈， 对动物， 很多动物变的，所以这个智商也没法跟人比之类的。 当然，说实话，作者呢也是很顽皮的哈。 对，作者很顽皮啊，他很多这个想法呀，还有他的用词用语哈，我们看到都挺调侃的啊，什么政治任务之类的。就刚才我们说这个观音和如来，就是好像我们 我们聊起来觉得是不是把这个观音和如来说的有点这个有点太腹黑了哈？实际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作者周延璧在里边提到的这个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观音故意这个故意放水啊，或者是故意这个设局，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妖怪从天界到人间这个作乱，有他们自身内部的一个原因啊，就所谓我们。鲁迅有句名言叫什么？性格即命运，对吧？就是说，为什么天界的很多仙童啊，天界有很多这个仙兽，他们都没有下界作乱，为什么就是观音会给这些行方便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性中就已经有了那个叫我们说这个罪孽的，或者是罪业的这个萌芽。观音只不过是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把他们那罪恶的萌芽，就是让他们能够。怎么说？按照他们本来可能就会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发生而已啊。就是说，因为佛教和佛教里面的很多说法，就是其实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一个人他内心有这种恶的萌芽的时候，他会在适当的时机，他会发出来啊，会转化成恶业啊。 是， 这个有时候是连佛和菩萨都无法阻止的啊。 确实这样的一本书呢，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啊。一些颠覆性的常识， 对， 确实让你无法想象。 对，很多提法都就是颠覆性的，让我们就是脑海里熟知的一些人物形象和一些熟悉的提法，全都颠覆了。但是仔细读呢，又觉得他说的还是 有道理，有道理， 还是根据文本啊，根据文本来解说的啊。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想不到的《西游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立刚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西游。其实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长生不老的梦想啊。 对对对。 在《西游记》里面也是有很多可以让你长生不老的资源。 嗯。 咱就先举举例吧，什么能够让你长生不老？ 对，为什么说这个唐僧肉这么在这个《西游记》里这么抢手，这么紧俏，很多这个妖魔鬼怪都跳出来，冒着这个被孙悟空打死的危险出来，这个是这个捉唐僧，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就是想长生不老的。 对， 因为想长生不老的话，在《西游记》里边，我们看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是可以这个使人长生不老，或者 刚才咱们 可以延寿的。 刚才咱说第一个就是吃唐僧肉。 对，唐僧肉是一个。那么在唐僧肉之前，就是我已经出现过几个东西，一个是这个叫这个蟠桃 盛会嘛。 对对对，这个王母和玉帝在这个天上搞这个像大 party 一样啊，就开这个蟠桃盛会啊，那么请各路仙人来吃。那个蟠桃呢，就是也跟现在这个桃子是分档次的，这个什么3000年、6000年、9000年，这里面是那么几个档的啊。那其中9000年一开花，9000年一结果，那种桃子吃了之后功效是最好的，可以延寿延得最长啊。那么除了蟠桃之外呢，就是在地上也有那么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智人子大仙那个五庄观里面的人参果啊，它那也是大约是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然后3000年成熟，怎么着的，反正吃了一个的话可以延寿47000年啊，这是人参果。然后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也是天上的，这个东西就是太难得了，这是太上老君那个八卦炉里面炼的那个九转金丹啊，就是《西游记》前面是提到这三样啊，第四样就是这个唐僧肉啊。但是刚我们说唐僧肉实际上是一个谣言啊，它并不具有长生的功效。但那三样是在《西游记》里说是确确实实有这个长生不老功效的。但是非常非常那个怎么说？对于这些下界的妖魔鬼怪来说，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三样东西都太难得了。对于这个妖魔鬼怪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资格来染指的。蟠桃它是这个 上不去的， 对，蟠桃上不去，因为这个天界嘛，天界是有这个天门，就四大天门有四大天王守着，这些妖魔鬼怪是上不去，所以他们是没机会吃这个东西的。其实就连这个孙悟空在天宫里待着的时候，他也没这个资格吃，对吧？因为就是当时我们还记得这个他在这个蟠桃园里边这个怎么说，在里边那个捣乱的时候，那个仙女就对他说了，说你只是个散仙，没资格去参加这个蟠桃盛会，可能就因为这个孙悟空就怒了啊，就闹起来了啊。那个 人参果呢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好像是就是1900年才结30个嘛，对吧？30个这个，我估计就镇元子的这些哥们儿可能还不够分呢，所以我估计也没这些妖魔鬼怪的份儿啊。至于那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九转金丹呢，这个里边就是很明确的说了，就只是给王母啊、玉帝等仙界最高领袖吃了。或者偶尔会作为礼物送给如来和观音之类的，可能也未可知，但是肯定是普通的仙人都得不到，那更别说这下界的妖魔鬼怪了。所以对这些妖魔鬼怪来说，就是他们最容易得手的也就是长生肉了。 对，哎，这些所谓长生不老的资源哈，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挺有兴趣的哈。这些资源作者有没有质疑过他们其他几个是真的是假的 啊？其他几个 也没法去，因为它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东西，是吧？ 对，其他几个按理说应该是怎么说？经过这个仙界这个多次的这个集会的检验，假如说蟠桃会，他肯定不是开一次，应该在孙悟空之前肯定开过很多次了，对吧？它的实际的功效应该是经过检验的。 因为它这个体系我还真是不是特别了解哈，我就说很多神仙什么的，包括像如来啊、像观音，他们用吃这个东西吗？对吧？ 对， 本身就已经长生不老了嘛。 他这个周元弼，他在这个分《西游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其实是分开了两个系统，就是《西游记》里面就是说，玉帝和王母这代表的是仙界的系统，然后观音和如来那边叫佛界的系统，对吧？佛界的系统，按理说他是不需要任何这个所谓的人参果呀，或者蟠桃，或者什么灵芝、人参之类的这种 不需要 啊，这种所谓的外丹来延寿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只要成佛的人，就是成佛的人在佛经上说就是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的， 就已经永恒了嘛。 对，永恒了，就像你说超越于时间之外了，他们不会都没有生和死的问题了。那么仙界的人呢，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们实际上根据等级划分啊，有什么鬼仙啊。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还有最高级的一个金仙啊。那么在金仙之下的这些等级的这个仙人，他们的寿命实际上，它虽然很长，但实际上是有限度的， 有一个上限的， 有上限。对，这个佛经里面曾经说过叫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就是所谓的天仙，他们到寿命中将终的时候呢，就是身体也会腐败，也会发臭，最后就会堕落到这个其他的道，假如说什么畜生道和恶鬼道，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所谓仙人啊，他们的生命也是有极限的，当然肯定比我们这个普通人要长很多很多。所以《西游记》在很多时候就说啊，这个仙人可长生，那个仙人可长生，实际上那只是相对于人的尺度而言啊。但是我们以这个就是说绝对的这个尺度而言，他们还是有些很多大部分仙人嘛，他们的生命是有就是寿命 有尽头的， 所以他们也在担忧，就是说生命一到了尽头之后，也有一个这个延寿或者是怎么持续的这个问题。对， 挺有意思哈，就是周元弼老师写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好，非常感谢立刚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西游记》的故事。 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一起读书，再会。 好，再见。 一杯咖啡，颗泪水，守候夜晚的流星。落在了哪里？我把爱人换成你，藏起对谁的记忆，永远不想起。一个人翻山越岭，看烛火轻轻燃起，又被风吹。